向梦的起点。是你让我相信爱会永远，是你占据着我全部视线。 今天的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刚刚听到的歌是来自陈飞平老仔的《水晶之恋》。陈飞平大家都比较熟悉了，她是90年代广东流行乐坛的一线女歌手。老仔名字叫做吴立群，她是活跃在广东乐坛的吉他手。下面听到的是来自五月天《拥抱》。 脱下长日的假面，奔向梦幻的疆界，南瓜马车的午夜，晚上通黄的玻璃鞋，让我享受这感觉。我是孤傲的蔷薇，让我品尝这滋味，纷乱世间的不了解。昨天太近，明天太远，默默聆听那黑夜。晚风吻尽而我也，让我醉倒在池边，让你清楚看见我的美，月光晒干眼泪。那一个人爱我，将我的手自己的狂野，找寻自己的明天，向你要求的誓言，就算是你的谎言，我需要爱的慰藉，就算那爱已如潮水。昨天太近，明天太远，默默聆听那黑夜。晚风吻尽，而我也让我醉倒。 倒在池边，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，月光晒一干眼泪，那一个人 想知道五月天为什么会这么红，我想可能是有年轻的一种共鸣吧。不管你现在多大，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的歌很多都和梦有关，和励志有关，几乎都是在用音符诉说青春。希望你也能够喜欢他们这一首拥抱。好吧，继续来听歌，这首来自伊能静《萤火虫》。 我的

刚听到的是非常性感的 Coco 李玟的一首 So Crazy。 说到李玟，我想问问你啊，你觉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性感呢？在我看来，性感不在乎裸露多少，我觉得它本来应该是一个很中性的词，是一种气质，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可以吸引别人的魅力。就像美国演员 Angelina Jolie， 她身上有一种性感，无论她是什么身份，是影星也好，是妻子也好，是妈妈也好，都让人觉得很美很性感。再看一些反例，比如说某些模特之类的，尽管她的照片很暴露，但你觉得她们和性感这个词毫不沾边。当然了， Coco 李玟绝对是一个性感的女人。 美人呀，美得的让人爱，不知你从哪里来，你为我们而存在，我请你不要离开。美人呀，美得那让人爱，是梦儿把你送来，你为我们而存在，别把我的心伤害。美人呀，世界变得太快，你的美还在不在，我们最好别徘徊，最好别再傻等待。美人呀，世界变得太快，你的美还在不在，最好把握住现在，问你明白不明白。 出现了，这一次听到的是他的一首《美人》。男人心目当中完美的美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？这是很多女孩都在想的问题。我记得有个网站做了一个归纳，他是说，首先她应该是一位独立的女性，因为人格独立才算精品女人嘛。那另外呢，必须有一些阅历积淀，为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的气质也很重要。另外心态要好，再棘手的事情也理得清头绪，再大的挫折都能够直面。另外必须是快乐的，只有是快乐的你才会是美丽的。第五才是美貌，这是女人最向往的，好像一生都在追求，但是男人往往会把这个条件放在最后，尤其是成熟的男性，因为他们知道女人总有一天会老，留得住的不是美貌，而是一种对生活对伴侣的爱。继续听到中国的摇滚女诗人江心，我不是随便的花朵。 已经决定好了，

音，怪当天的我是魔鬼的化身，狠狠去碎尽了你的心，无奈我默认缘分，明白和你不可变真，让两心拖大于一生。 是刘德华，你是我的女人，多霸气的歌名啊，一看就是刘德华的歌。马上送上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，是来自容祖儿小小。容祖儿用她赤子之心纯真的唱着这一首小小，纪念着我们曾经最真的过去和誓言。这里是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 回忆像个数数的人，用充满上瘾的口吻跳过水坑，绕过小船，等相遇的缘分。你用泥巴捏一座城，说将来要娶我进门，转多少身，过几次门，许至今。 说书的人，用充满乡音的口吻，跳过水坑，绕过小船，等相遇的缘分。你用泥把你一座城，说成了